下面我们继续来听蔡国庆演唱的《我心中的故事》，这是一首唱给妈妈的经典老歌。 妈妈，让我说给你听吧，这是我心中的故事。哦，妈妈，让我说给你听吧，妈妈，我的妈妈，我多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，我多想擦干你心中的泪痕，我多想重新回到你的身边，我多想对你诉说我的爱。哦，妈妈，让我说给你听吧。哦，妈妈，这是我心中的故事，上的皱纹，我多想擦干你心中的泪痕。哦，妈妈，哦，妈妈，我的妈妈。让我说给你听吧，这是我心中的故事。哦，妈妈，让我说给你听吧，妈妈，我的妈妈。哦，妈妈，让我说给你听吧。哦，妈妈，这是我心中的故事，我多想抚平你脸上的皱纹，我多想擦干你心中的泪痕。哦，妈妈，我的妈妈。哦，妈妈，让我说给你听吧。哦，妈妈，这是我心中皱纹，我多想擦干你心中的泪痕。哦，妈妈，哦，妈妈，我的好妈妈。 歌手何静演唱的《向北方》发行于1993年，收录在《家园》专辑中，以粗犷的歌唱风格唱出了对东北家乡的赞颂。 记得我给你的长命铜锁，他已经送给亲戚，你曾经拒绝和我打一把伞，你替我织过那四平针的毛衣，妹，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去那大海中的岛屿，妹，我不让你走，我不让你去 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的一位实力派偶像歌手，1993年在他35岁的时候去世。下面的这首歌《不》是陈百强的经典歌曲之一。 请不要问，请不要问，只想快乐。一半步伐没法缺一阵，我只投身年轻的神，没法锁得太紧，身边一片缤纷。

冯小泉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小伙子，跟他的妻子曾格格曾经联手推出过不少优秀的新民乐作品。同时呢，冯小泉也是一位不错的歌手。下面我们来回顾冯小泉的老歌《壮志飞扬》。 还来不及消去心中冰雪，翘首望朗朗长天一轮皓月，团圆世界我们叹离别，这已是春光剔透的世界。当年路尽挥舞与危险，送多少长江水，让它奔流到沧海，把无限的相思凝成茧。我们豪情仍积怨，来不及消去心中冰雪，翘首望朗朗长天一轮皓月，团圆世界我们叹离别，这已是春光剔透的世界。流年夜起悲歌声切切，当年路尽挥舞与危险，送多少长江水，让它奔流到沧海，把无限的相思凝成茧。我上三山五岳，眺望升平世界，踏千重云海，手与天间，百年悲欢今朝了却，壮志飞扬我们豪情正几元。 我上三山五岳，眺望生命世界，踏千重云海，举手与天间， 我们豪情正气月。 我上三生五月，